好，欢迎到 Otaku Channel， 我系杰达， 我系末日。我哋呢个 podcast 叫 Otaku Channel， 哦，他系 Otaku 个 Otaku。我哋每个礼拜会揾啲宅题目嚟吹下水，主要系 ACG， 但唔完全限于 ACG 嘅。 咁再重新一次，我哋方物嘅 Discord 新茶馆就开咗啦。 网址就系我哋嘅资讯栏度。 今个礼拜唔系讲日本解封嘅。 上次我哋讲花米通个大奖嗰阵时，就有个疑问留咗喺度啦。 有黑人问号咯。 点解无啦啦点解有个 China 大奖喺度咧？咁佢个奖本身就系佢喺啲微博定 something like that 啲大陆啲 social network 搞嘅投票嚟嘅。咁个奖本身系理解唔到点解佢无啦啦，即系佢冇一个美国大奖，冇个香港大奖，冇个台湾大奖，冇个印度大奖，就净系有个 China 大奖喺度。 嗯， 所以就觉得个感觉就系咪中国开始越来越用入侵两个字，可能会有啲人唔高兴啊？但我真系脑入边净系谂紧入侵呢两个字，你或者系个大陆人中意用嘅就系反攻日本啦，因为中国 ACG 啊开始反攻日本嘅情况系越来越多。 都唔系开始啦嘛，至于呢个潮流都已经系十年以上噶啦。讲真，其实 唔系我讲嘅系啦，如果你话资金嗰类，咁可能就已经好耐噶啦。但系而家开始咧就系有啲好台面化，即系好似啱啱咁样，你冇其他国家嘅大奖就。就只是得中国会特别给一个奖励花米通，日本最老牌的 Game Shop 之一。 咁有一样嘢，一来就是中国本身都冇一个类似呢类咁嘅奖嘅嘢，佢唔似美国，美国大超霸呢类咁嘅古灵精怪奖，但中国印象中就好似冇呢类所谓嘅比较有公信力嘅奖。 嗯，睇你点睇咯，即系譬如我哋香港或者日本嗰边好少留意啦，有个叫 China Zoo 嘅物体嘅，唔系嗰个 China Zoo。佢真係有個展覽嘅，就真係就叫差租係一個都幾大型下嘅，而且我見台灣嗰啲遊戲開發界咧係三五不時，我其實成日見到有啲人係要跑過中國嗰邊跑佢啲遊戲展，因為好撚多。中國嗰邊其實呢方面好繁盛嘅。 印象中中國喺評論啊或者係介紹咧，其實比較弱嘅，即係佢冇話一個權威性嘅雜誌或者係一個媒體咧，即係例如你講真，你美國咁樣，你 IGN 咁樣入中國印象中就冇啦。 嗯，中国而家系讲紧好多嘢，其实佢有好大嘅问题，就系佢哋好多时都系国内围，佢唔系唔出得国，但系佢就通常自己围就好少话会去到全世界都会留意嘅地步。但系如果你话， 眼睛就系外国唔了你。 嗯，你可能系唔 buy， 都可能纯粹系冇宣传之类。咁另外一个近年咧就系讲紧咧，近年你会开始会见到啲咧，完全就系中国嘅品牌嘅 ACG 作品。咁会多咗啲真系中国产嘅，唔系嗰间嗰啲上色啊嗰类咁嘅下层嘢啊， 而真系中国原作或者中国动画喺日本播放。 系啊，成旧嘢都系中国嘅。嗱，我哋啱啱由花米通开始入手啦，咁我哋由游戏开始讲啦。咁近年代表作应该系蓝标啦。 嗯， 蓝标其实都两三年啦，应该都有段时间噶啦。 都几年啦，因为蓝标好 J 啊嘛，唔系话讽刺就系，事实上佢相比蓝丝嚟讲，唔客气讲话就系啱四扎口味。 电子妓院呢个名字真系不是虚传咧，佢哋本人都系咁样讲，我哋就系叫做到咁咸湿。你唔好理佢做成点样先，但系咧以前你系冇见到呢咁嘅嘢嘅。 嗯， 动画其实佢都去到好多噶，但系游戏佢入侵比较容易做，尤其是有手机游戏，其实个开发门槛好低，但系中国系有好多好多好多，真系多得好捻紧要。是断千断万计的开发商， 嗯， 没跟你讲笑，真的有这么多。然后中间有一两只打出来，然后其实那个口味是跟日本人其实是没什么太大分别的。尤其是蓝标啦，蓝标你见到其实有一些有一堆是日本的，当然有些是本土的，星友直情全部就是你听我听熟那些人来的啦。 是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入面骨子里去中资，第一很难看得出来，第二就算看得出来的话，啲宅尤其是日本嘅宅系唔 care， 佢哋冇好似香港咁对中国有个咁强嘅警戒心，佢哋基本上系咁，中国咪中国咯，即系佢哋仲处于八十年代嘅世界潮流。我哋成日都讲日本嘅政治系真系好捻迟钝噶嘛，因为佢近年先开始由半锁国状态开放翻个市场，即系无论系开放人哋入嚟定系佢系走出世界都好啦，其实都系近十年嘅事嚟嘅啫嘛。以前讲紧全个世界，其实对中国都冇乜警惕噶。你2008年左右嘅世界对中国都冇乜警惕噶，都系近十年嘅事嚟啫嘛。对中国开始有警惕，咁日本仔咪处于嗰个状态咯。 依个咧就以前我好多年前同阿福田做节目都讲过嘅。过去嗰差唔多20年啊，日本游戏界都处于所谓叫做西进政策，佢成个游戏界就一路谂住希望去打欧美市场。整个游戏开发啊，其实系迷走状态。依、这个所谓叫迷走状态，持续咗去到之前前后啦，去到2015年左右咧， 你发现日本游戏界咧，个个咁要开发啲咩三 A 大作啊 ，K 卡嘢，整个游戏界挖空咗嘅。日本人就话：，大佬啊，我根本唔想玩呢啲 game 啊。 嗯。 跟住好啦，中国公司就系你空咗个市场，我跟入嚟噶啦。 嗯，如果游戏方面，中国主要由手机方面咯，唔止系烂边一只嘅，系近呢一年，真系呢一年啊，系多咗好几只中国入边红咗嘅游戏，然后将佢出日文版，然后仲要红得倒起嚟，嗰下先恐怖啊嘛。虽然烂边就最代表性啦。咁、其实咧呢方面咧相对还好嘅，因为欧洲嗰边其实老老实实啦，我硬系认得咧，佢哋系嗰啲巴不得自己国籍一栏系写住日本，即系嗰啲所谓嘅精神日本人，佢哋叫嘅、 嗯， 即系佢哋系成个人个通由头到底都系接近日本人嗰种嘅。咁、相对嚟讲咧，我就冇咁危险嗰个，我觉得都系因为咁啦，佢哋做出嚟啲嘢，日本仔会 buy， 因为根本上佢哋就系精神日本人， 即系等于之前有个台湾人去日本画漫画，但系你睇佢嘅漫画咧，其实就系啲好老掉牙嘅少年真王道作品，仲要系唔红嗰只，唔系话我串休佢啊，但系点解你会可以连载到啊？即系因为你成件嘢根本就唔话你听呢个系台湾人，你根本就唔知呢个系一样情况噶 ，Ustar 嗰边。咁啊，后屘到你另一个关夫碧蓝牙间，如果唔系因为呢个马良，即系佢哋几乎系同时啊，碧蓝档案早少少，跟住马良就开啦，所以佢系迅速俾人话过咗气啦。因为其实佢哋都系行翻同一条路，就系、是、一扎美少女画到好咸湿嘅一般向，系用翻呢条路，因为宅呢方面好单纯噶嘛，咁咪拜噶啦嘛。佢哋冇乜警觉性，对佢嚟讲有 game 玩就得咯。你其实。调翻转讲，其实又唔系真系下下都好必要去理间厂喺边度嚟嘅，直到佢开始搞你为止。点解我讲咁多次中国游戏、中国 software 都好啦，游戏嘅最大好处就系因为有好多游戏噶嘛，你唔玩呢只可以玩嗰只，咁相对嚟讲你有好多选择。你冇选择，你都仲话啫，即系你买手机，如果你要连中国产你都唔买嘅话咧，咁你基本上冇得买噶啦。 嗯， 你话华硕，你话 Sony， 你话冇个 iPhone 喺全世界都知中国做噶啦。咁你都系最终都系中国做噶嘛？但系游戏唔系啊嘛，游戏仲有好多好多系日本制嘅，有好多美国制嘅，好多唔系中国制啊！点解你偏偏就要玩中国制？ 不过一样嘢，即系我头先讲啦，就系、是、过去嗰十几年日本游戏嘅西进热潮啦，有啲低技术嘅游戏公司变咗就一系就系中资俾钱佢，你出开游戏；一系就请你过去中国要交流技术啦。咁咧就游戏就一路开就叫做咩？日本走西方，中国走日本，一个咁嘅流向啊！咁好啦，去到呢个程度就系、是、日本发咗去美国去唔到。跟住你回翻咗，自己后门俾人爆咗啦，嗰种感觉啊！ 嗯，因为手机游戏门槛相对比较低，因为好简单，你见 console game 啦 ，console game 系暂时仲未有效咁打入咗日本市场嘅，主要打入都系日本手机世界，就系、是、因为佢个技术门槛比较低，而调翻转喺日本做手机游戏嘅公司咧，好两极嘅。要么就系大厂，即系我都唔讲手游大厂啦吓，即系你话 CY 嗰啲。咁、嗰个系一个高端市场嚟嘅，系即系佢个高端系指技术力嗰方面啦。如果系讲技术力上面咧，中国其实有啲手游厂，因为佢哋嘅市场实在太大啦，佢哋金字塔嘅顶端其实真系好劲，嗰阵尽论技术绝对系顶级嘅。咁相对嚟讲，日本嘅中细厂或者系嗰啲几个人胆粗粗就想搏一搏嗰啲，根本就唔可能打得赢呢类嘅金字塔顶端，因为佢哋嘅对口单位即系对类似嘅嘢咧，根本就唔会出到国。就喺中国市场入边，喂好 Q 多噶呢啲细厂打到日本市场嘅，全部都系金字塔顶端，只即系论技术力、论财力、论制作水准，全部都只有日本嘅顶端可以同佢哋相提并论。但系问题就系、是、日本会出手机游戏嘅厂有几多间真系有咁嘅水准可以同人哋嘅顶端打？其实你数嚟数去咧，都系 CY game 嘅啫。有啲传统大厂，你当 Sega 都好啦 ，Sega 出嘅手机 game， 除咗 Project Sega 靠啲粉去支撑之外，有边只可以攞用技术力去吓到对方？冇，你讲 Bandai 还好少少，但系又系技术力上面你都唔见得赢到人嘅，因为呢啲硬指标咧，日本大厂好多基于佢嘅开发成本啊嗰类嘢咧，其实就算大厂都好啦，都唔见得会赢到人哋。咁、相对嚟讲，人哋攞个最强嘅过江龙过嚟同你打，咁你咪节节败退咯。即系唔系我中意吹捧 CY， 系讲紧日本嘅手机游戏业界。你话我听，除咗 CY 之外，仲有边个可以收到成？即系唔好意思， 应该咁讲啦。如果纯技术好简单，就系、是、你而家洗版性嘅马良咁样，系啊，咁佢技术系高的， 咁啊就咪得 CY 咯。 系咯，但系因为 CY 有钱多，呢、这个讲好多年啊，技术系用钱堆嘅，你冇钱就冇技术噶啦。咁中国有的是钱，你唔好理钱点嚟，佢大量去吸收咁最好的人才，送去外国又好，叫佢嚟香中国又好，学最好嘅技术，技术可以用钱买嘅。呢样嘢其实同美国一样啫嘛。你日本人同美国拼技术，你悭啲啦。美国市场够大，佢食可以食埋加拿大，食埋欧洲、英美嘅市场，甚至食埋欧洲市场。你日本嘅市场系咁大得咁大噶啦，你市场细，卖游戏得咁多，你根本冇可能同佢拼嘅。 一谂住同佢拼技术嘅话咧，就死到一条，从来都系嘅。 咁呢个就系点解游戏相对于被入侵嘅状况系比较多，就系、是、因为游戏佢要同你讲技术，讲技术即系讲钱。咁尤其是而家啦，游戏大部分都唔系同你讲创意噶嘛，大部分都同你讲技术噶嘛。咁呢方面咪就系中国人嘅擅长嚟嘅咯。无论系钱又好，人才又好，技术都好，都系佢哋嘅擅长嚟嘅。咁嗱，咁相对嚟讲咧，另一个近年其实都老市场取胜噶啦，已经系而家基本上每一季嘅新番会见到一到三套左右中国产动画。是真的中国做的，不是跟你说资金，我只是跟你说是中国做的动画。但是呢，动画有个好处就是中国做的动画从来没有日本红过，从来 Never 一套都没有。 嗯， 先不讲制作水准，我觉得最刺人样已经是背人马的烦恼，绘梦的，即是腾讯。但是除此之外，真的中国的公司可以正中国派头的，其实就算有好的作品都好，都不太打得入日本市场的。这个就是动画的文化隔膜。我又不好想下下贬低中国，但是。 不是好简单，你说这动画啦，八石缘起，中国追光动画就跟美国华纳合作的 3D 动画。为什么会留意呢？因为 B 站它宣传得几行的。跟着看星洲我不觉得啦，全部都是我所属面那班。那他就说就美国华纳合作，但基本上不是中国做这套东西。那他现在去到就什么？中国都拍 3D 动画了。 嗯。咁就嗱，咁就当然啦，你用呢种咁啊日皮中骨啦，虽然系中国公司，但系实际上都系请翻日本人翻嚟去做。咁理论上咁同中国资金系冇分别噶啦嘛。咁样佢系可以打入日本市场啦，冇话佢质素如何先。但系相对嚟讲数目冇咁多，亦都唔可能调翻转支配翻对方嘅市场。 嗯、 另一样，我觉得佢哋打唔入嘅原因就系咧，我睇过好几套呢类咁嘅中国产动画啦，无论系纯中作产又好，中国产完之后配日本配音都好，定系直接想打入对方市场嘅都好啦。只要佢仲顾忌翻自己中国本土嘅市场咧，佢就会有个文化上嘅格格不入啊。呢样我觉得真系唔止系边个制作人咁简单，你个通啊就已经唔系日本人可以接受到。你个文化上嘅锁国咧，其实虽然佢令佢好难走出去啦，咁但系咧相对嚟讲佢都好难去受到入侵嘅。即系我哋拍出嚟嗰套动画，你中国人可能睇到好开心，但系日本人包括我哋呢啲睇开日本动画嘅宅，真系你听我哋桂花就知，冇乜好说话听嘅。真系唔系我哋唔中意中国，所以咩就系佢哋技术上、品质上、成品上都系。 因为嗱，有一样就系、是、技术咧，你可以用钱买 ，sense 买唔到。 啊，系啊 ，sense 系啊，呢、啊這个呢、這 个系啦，呢样亦都系我讲咗好多年，就系、是、美国动画点解就杀唔到日本市场，即、就、系、是、你拍啲嘢，日本人唔食啊嘛。我成日用你美国佬希望食日本菜，你用我整美国西餐，你西餐唔汤唔水，又唔似美国西餐，又唔似日本西餐，变咗唔知咩嘢。喂，我哋而家日本餐厅，我就希望食日本师傅整嘅日本拉面啊嘛。日本意粉唔意粉，拉面唔拉面嘅嘢。 嗯， 中国又系啦，佢想整碗日本拉面，但系你原料好靓啊，你师傅系高手，但系你啖汤你份都，喂，唔系我食开日本拉面清汤嚟嘅，因为嗌份叉烧系啊，肉质好靓，但系硬系唔在我，即系嗰种感觉啊。你师傅问题啊嘛，嗰系唔系技术问题啊嘛。 但系啦，亦都系不容乐观啊。其实动画界嘅情况就系、是，就唔系话惊中资或者中国制嘅动画会打入咗日本市场。唔系惊呢样嘢，我个人惊嘅系乜嘢咧？因为咧，中国咧就是钱多，即系钱贪得多。咁 应该咁讲，中国嘅情况就系、是，如果佢仍然坚持咗、我中国人，我要用我嘅人拍我嘅动画而去日本 sell， 嗰种心态嘅话咧，我唔担心呢样嘢。美国做咗好多年都唔得嘅，日本人想去美国做咧都系唔得嘅，就系谂住去学人哋嘅嘢，扮日本人出动画咧，基本上唔得嘅。呢个系文化问题，你唔系饮嗰度水食嗰度嘅饭，你永远做唔出嗰度嘅嘢。但如果好似 Netflix 嗰隻呢就麻烦啦。我抌一大嚿钱搵日本公司你搞掂佢，我就纯粹系投资嘅啫。咁就另一个问题啦。 讲呢 Netflix 之前我想先再讲啊。咁其实你而家见到中国公司做嘅动画都好啦。其实你好多时一打开个 list， 妖全轮播到我哋见开见熟嗰扎制作人嚟嘅。即基本上入面大部分都日本人嚟嘅。可能会有一两个，通常唔系导演就系、是、系靠，即会有一两个重要职位系中国人嚟嘅。与其话呢嚿嘢系中国嘅，不如话系中资嘅算啦。咁嘅情况咧就会做到咁嘅情况咧，因为中资有钱啊嘛。我记得系绘梦个老细系讲过嘅，其实我哋只不过系按正常资薪水平，按翻呢个日本嘅正常，俾佢哋做正社员，啲人就涌过嚟噶啦。呢、这个就系问题，就系、是、日本动画业界一路都面对嘅问题就系冇钱，冇钱佢哋嘅解决方法就好卵蠢地，就系争压制作人员嘅人工。 好简单，因为日本因为应该咁讲啦。二十年随着科技进步，电视台突然间爆多咗，时间多咗，时段亦都多咗。咁你多咗动画，问题就系呢啲动画摆深夜翻，广告好少，电视都唔会出到好多钱。咁你就咩啊？将货就价。以前你拍一套动画可能1000万日元一集嘅，而家可能压缩到600万日元，600万日元拍条毛咩？ 即系将货就价到，你要压榨啲好低层庸衰，咪出面有古灵精怪嗰啲诶作爆死嘅问题咯。你冇钱，你搵唔到人，总之任何一嘢甩底就冚家富贵。 嗱，我觉得佢冇钱，其他制作层面你都可以悭，但系如果你悭到落去制作人员身上咧，就会出现个问题。一旦有人出过正常少少嘅价钱，啲人就会走晒，咁你就会面对本来已经系一路因为冇乜钱请人嘅人员流失问题。你唔可能下下靠制作人员燃烧生命。难听讲嘅，以前你仲可以话喂，如果你做动画，你唔嚟我度做，即系你唔受我争啊，你就冇地方可以做动画噶咯。如果你仲想实现你嘅梦想的话，我用黑心啲嘅讲法。 中国人去揾日本动画公司咧，有型有问题就咩？我揾日本动画公司，我俾好多钱你，但系中国人话事呢样嘢咧，其实出现咗头先我讲嘅问题啦，就系、是、你间餐厅成间都系日本餐厅，因为大师傅中国人装鬼咩？ 但系我惊嘅唔系话佢哋拍得如何，只要佢做大咗，就算佢完全他乜都冇人料都好啦，佢一样会对日本业界造成好大影响，就系佢挖走咗好多人才落去。今天就可能你只能挖嗰啲系失意嘅，揾到好企话，成日都冇戏拍。一开始咧，一定系最容易系首先挖到呢类人噶嘛。咁可能渐渐佢出高价，因为其实声优方面已经系咁啦，因为声优就冇乜挑工作嘅。 冇人睇花泽香菜喺中国红到咩情况知啦。 即系呢个就 即系好多人都吐槽嘅就系、是，喂大泽事务所，请慎选工作啊，又系中国嘅。 呢啲就只能等佢哋亲身尝试到佢嘅 drawback 之后，先会知道问题嘅，就等于好多 life 嘅事件咁嘅啫嘛。你真系试过中国市场嘅灰色成本之后，你就会知道有乜嘢系，你就算讲钱，你都唔应该去掂。 不过题外，即系而家炒嘅就系。花泽香菜咧同新海个拍嘢咧，我记得佢都濑过几次嘢噶啦，但系大泽事务所好似唔系好经过教训咁样就硬系谂住成日食中国市场。喂，净系花泽本身啊，都以前都出过几单同海外有关濑过嘢事件啦、啊，你仲系唔知死啊？ 其实好多人都系成日都俾个14亿市场蒙骗咗，我成日都谂，你成日谂住14亿市场，点解冇人见你去印度嘅咧？印度13.5亿，唔系真系差好远嘅啫噃。 所以美国咪狂攻印度市场咯。 咁啊，啦，翻嚟，咁其实啱啱都讲咗好多噶啦，就系点解 Netflix 可以，即系最少我身边都唔少啦，见到 Netflix 加入日本动画市场就叫好，但系如果系咗中资嘅咧，就会睇死佢又好，唔中意佢又好，乜都好啦。我觉得佢最重要就系讲紧 Netflix， 佢系尊重日本动画市场。 应该我唔客气讲句就系 濑过嘢之后咯， 濑太多嘢血泪教训。喂，大佬由2017年开始，试咗几多钱啊？拍一套衰一套，系衰到直情 Netflix 唔使睇嗰只程度啊！美国佬嘅嘢就你系拍唔出嚟嘅嘢，我唔会坚持。佢冇所谓嘅民族原则，佢唔需要证明大美国主义喺日本行得通。总之由日本 market 赢咗 Polo 啊，几个日本平台，佢就呢样嘢啫嘛。 嗱，咁啊呢样就好得意啊 ！Netflix 本身亦都系特别地唔同嘅。即系咧，佢作为一个影片内容制作商啦，其实佢系比华纳啊、迪士尼啊呢啲电影公司咯，佢得意啊，唔关动画事啊。佢前嗰排咧就决定咗接埋咗几套好受欢迎嘅作品唔出续集，即系佢唔系话腰斩佢唔完成，佢系话哦 ，OK 呢套嘢我唔会再出续集噶啦，最少短时间内唔会再出，即系佢唔系想调高嚟话或者机会行销，佢真系唔想出，佢系好受得噶，仲系好受得噶，大家好受欢迎噶，即系佢唔系话佢开始跌啊嗰类嘢，所以佢收埋佢，唔系。是他就是说因为他太受欢迎了。因为 Netflix 近年出了好几套一出就叫好叫做的电影嘛，叫电视剧应该叫做。那他就说这个这样的情况太过好了，我怀疑着我们会不会是行错了路。即是你分析他状况太好，他反而会有个倾听度。因为他说我们要多些失败的企划。即是他是调返转一家公司你开企划梗是想越多成功的企划越好嘛。他不说不是，我们要保持一定数目的失败企划。唔系话真系做烂佢嗰种失败，即系咩啊？我哋做得多啲嘅尝试，多一啲完全冇保证嘅尝试。 岔开讲下就系、是，相比起而家美国 LGBT 热潮咧，即系应该咪基佬美国队长，我真系少出嚟啦。即系我依家就系依家漫画公司应该执紧咗佢噶啦。不过 Netflix 相对嚟讲，呢方面佢冇咁有明确政治立场，系冇咁有政治正确嗰个包袱。 我认为个原因就有少少唔同嘅。啱啱我讲失败率嘅问题就系讲紧佢唔系话整烂套作品，而系佢尝试好多啲睇起嚟都唔似会成功嘅奇怪企划。 唔系点解我成日话 Netflix 垃圾光呢？你搵编剧时间仲多过睇片时间。 即是话佢就系特登去做好多以前成日叫做实验性作品，就系讲紧佢要试啊。因为如果你系出咁多实验性作品，咁就一定有好多系实验失败噶嘛。咁唔系点叫实验性作品啫？ 唔系咩黑暗料理系咁样噶啦。 系啊，佢就系想咁样去保持自己作品嘅多样性同丰富性。所以点解佢去到日本之后，佢一样都系佢又用呢个类似嘅谂法。所以你会见到佢系做好多奇离古怪嘅嘢。喂，好几套我系听到个消息就乜卵事？你即系制作个人个脑谂乜嘢啊？咁跟住后屘见到佢呢个类似访谈嘅嘢啦，咁我知哦，佢系特登嘅， 佢就係想特登想试多啲唔同 credit card 奇离古怪嘅嘢。咁你衰撚咗咪衰撚咗啦。佢呢个係衰撚咗，佢个 trial and error 成本嚟。佢唔係想搵一个必赚嘅 business model。而是他想不断地试新的东西出来。 嗯。 当然他现在其中一样他试到的就是你尊重日本本身的制作。然后我只是负责给钱你的。因为 Netflix 大家都知道资金。 相对充裕很多。 其实不是真的非常充裕的其实。但是听回来讲就是三四倍咯，一般制作的三四倍。 嗯。 那听回来讲我是没有问清楚到底个比较基准是什么，但大概你这样理解啦。 相比嚟讲 ，Netflix 因为佢本身系头先你讲啦，实验性质高，佢敢于俾一啲古灵精怪嘢，所以一啲平时你擘牌呢类咁嘅奇离公司咧，或者普通斋资某部分动画咧，佢敢喺呢度放，因为佢市场 market 个饼够大，食你1% 都已经够食嗰只啊。但日本传统深夜动画个饼真系好细嘅啫，唔系点解呢几年嚟疯狂地转生呢？就系大家边度敢搏啊？你仲敢搏机人翻啊？冇人睇啊，大佬。 啱啱讲过啦，你进入一个市场要开始挖角嗰阵时候，你通常会最先会挖到啲乜嘢人啦？就系喺主流度捞唔起嚟嘅人，未必系佢能力唔得噶，有时就系佢想做嘅嘢唔系主流动画可以做嘅嘢。尤其是日本动画咧，近年系越来越保守啊。点解会咁多啲翻炒旧作 reboot 重启嘅作品？就系因为你 reboot 嘅话就容易通过个开片计划啊嘛。咁你如果系唔想跟呢个潮流，或者系我就系想我有自己创作嘅嘢，咁我好容易会受到 Netflix 嘅吸引咯，因为佢哋肯俾钱，然后佢哋又唔介意你嘅题材系冷门嘅，系实验性性质高嘅。你老实讲，如果你个艺术人咧，你好中意做呢啲题材，但系而家 Netflix 就正正就系中意做呢啲嘢啊嘛，就系、是、要做呢啲冷门偏门嘢啊嘛。 Netflix style 啊嘛，我叫做 咁咪一拍即合咯。咁但系中资咧就系、是、完完全全调翻转同你行黄道，咁就会出现个问题。你要讲黄道，第一。日本动画已经做咗咁多年嘅王道作品，你而家插只脚落嚟，你凭乜嘢去赢人哋先？第二就系你技术上，人哋累积咗咁多年嘅经验，你唔会射俾你噶嘛呢啲嘢。 变咗出现咗一个情况就系、是、你有技术，但你冇个 sense， 成日想过江龙打日本，结果就打佢都打唔到。中国观众睇得好开心，但日本就嗰种咯。 有反应算好啊，根本就唔知唔 care， 冇理到呢嚿嘢嘅存在。 你睇啲同人图，冇中国制作动画嘅，直情投资动画都少啊。红得起嘅全部都系纯日产 ，Made in Japan 嘅全部都系。 啊，咁好啦，调翻转问个问题就系、是，咁点解我哋唔即系最少我啦吓，系唔想日本嘅 ACG 俾中资入侵？即系我再重新一次，我知道有更加好嘅用词，但我只有用入侵两个字去用嘅啫。表面啲嘅理由咧就简单啲嘅，因为中资就一定连带一样嘢叫审查物体。我见过有动画人出 Twitter 讲话共产党会审查佢哋，咁我谂应该系佢惯误解嚟嘅。因为咧，以我所知，中国共产党其实系好少直接去介一套作品审查，就算你中国本土嘅作品都唔会咁直接嘅。 日本动画日本政府都唔会直接审查你啦，系自己动画公司自己审查啫嘛。自缩日本人好嚟好清楚噶。 我讲紧系中国共产党唔系唔会审查，但系佢只会喺你制成咗之后，如果你要攞牌攞证嘅，即系我呢个濑我濑个嘢噶啦，以前只 game 喺度出嗰阵时，净系搞攞牌照呢个动作搞咗个半年。真系半年冇讲笑，做一件嘢出嚟，攞去俾佢审查，嗰下佢先会喐你，系唔会做到一半就话你咧呢样唔得，话嗰样唔得。咁讲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嘅咧，九成就系同佢合作嘅中国方，咁就话睇啊呢、這个过唔到审查噶，你唔可以咁样做，唔可以咁做。咁样咧就系、是、日本动画圈 ACG 圈受到呢个日本嘅社会打压咗咁多年，但系佢依然都系高举呢个创作自由嘅旗帜。其实日本 ACG 界受日本主流社会又好，日本政府又好嘅打压。又少过咩？几十年嚟，当年讲紧火之七日间，嗰度恶书最后嗰度宫崎事件，日本嘅主流社会对 ACG 从来冇停过手，系近几年真系几年，罗斯麻生上咗嚟之后，先叫做开始冇咁用力打压，开始知道日本 ACG 产业系一个几咁庞大嘅商机，系睇钱份上，所以先少咗打压嘅啫。即系佢哋喺表现自由方面，其实系一路都有坚持喺度嘅。但系咧，一旦面对中资嘅情况下咧。可能有啲人台面下拍一台走真人，我唔知道，但系我亦都见好多都系，咁呢啲会伤害中国人感情啊，咁我唔拍咯。嚟自中资嘅审查会限制咗佢表现自由，喺处处受限嘅情况下，点可能做得好作品出嚟呢？套一句说话叫做带住枷锁跳舞，你带住枷锁跳舞，点会跳得好睇呢？你知啲小粉红嗰啲神经系更敏感噶啦，啲对魔人嚟啊嘛，感到3000倍啊嘛，喐下就话你喐话。如果套嘢系做完之后播出街，你先咁样屌。咁你都唔做都做咗咯，你唔会因为咁样而收埋㗎嘛。 但如果是制作期间就已经有中资的参与的话呢，咁就佢哋可能喺呢度嘅时候就会令一个可能被辱华作品就此胎死腹中。 嗯。 俾我哋睇得到嘅当然系小资有少冰山一角啦，因为呢啲嘢通常唔会浮出台面㗎嘛。最简单你讲到咩二世界第二度人生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吓。 哦，嗰度湿胶片啊。 啊，嗰度系冇错，嗰度系一套湿胶片，绝对一套湿胶片，又唔使望啦。即系原作小说喺垃圾厕纸轻小说。套动画都唔返係好嘢㗎喇。问题就係呢个情况唔一定淨係出喺湿胶垃圾片㗎嘛。咁万一出系一个可能嘅优秀作品㗎喇，咁点算呢？尤其是而家佢个影响力越来越大，佢慢慢就唔系纯粹挖掘失意动画人，唔系纯粹做一啲湿胶细企划，可能佢会开始做一啲大企划，即系佢会挖一啲劲嘅人，但系就要求佢淨系做一啲中国人唔会唔开心嘅作品。咁嘅情况下同啱啱讲嗰啲日皮中骨嘅作品有咩分别？就可能到时当佢嘅量多到充斥住呢个市场，咁嘅情况下佢哋一定会有人做㗎，咁就会排挤返原本日本嘅市场。係冇错，日本係冇呢方面嘅言论审查嘅。咁但係渐渐你就会发现好多都係有呢方面嘅情况。个例子好简单，就係、是、香港电影。香港电影系点样死，大家仲记唔记得？ 唔係，香港电影系另一个问题嚟。日本个市场仲养得喺日本动画。但香港嘅市场基本上死咗㗎啦。 我认为香港电影就係死喺合拍片上面。就係諗住食中国人水㗎嘛，然后想去拍中国嘅电影㗎嘛。但係你去拍嗰啲所谓合拍片之后，呢样唔得嗰样唔得。香港人本来无限嘅创意，点解当年八十年代咁細嘅地方拍嘅电影可以 sell 到全世界都係 sell 到系人哋觉得香港电影人 OK， 直接嚟啦。你未拍佢就已经系决定咗会同你买。点解呀？因为香港嗰阵时嘅电影创意系非常之蓬勃㗎嘛。咁但係当佢开始做拍片嗰阵时，佢嘅创意就死咗啦。 但唔一样唔同嘅、当时香港拍嘅电影想搭中国市场，而日本动画其实佢唔系諗住拍俾中国人睇嘅。 我明白你讲呢个差别，但係现在的确系咁样嘅。但係如果日本对中资造成咗个依赖之后，我肯定地中资唔会对佢嘅制作不予置援。呢、这个系你啱啱你都讲过，中国人就系有种，即系佢我唔知佢系咪俾人管惯咗，到佢可以管人哋的时候，佢哋一定会插手。 有唔同嘅，香港佢冇话养呢次，但日本仲可以拍翻啲我日本人睇嘅嘢，即系话日本人仲有东影，仲有新华社呢几只大公仔，我嘅作品正系卖日本、卖欧美、卖东南亚，我条数围得起本就好有钱赚。但香港算罢啦，其实我啲电影问题我要讨论好麻烦嘅，咁我暂时就搬埋一边先。 问题系原本嘅香港，佢都唔系靠佢自己香港市场啊，佢一样可以卖到全世界，包括冇中国嘅全世界。 唔系，即系玩就咩？黑船入侵啊！早廿年前边有咁多美国片睇啊？但系1997年之后，美国荷里活 A 级制作疯狂嚟涌入嚟，香港人你边有咁嘅钱去拍到咁嘅戏啊？咁你变咗就靠中资咯。但系日本唔需要嘛 ？Netflix 谂住用黑船，即系好似美国电影咁样，但系所喺文化差异上面，结果就咩？算啦，我放弃啦，我唔做背你提督啦。我比较似日本人，你做纯实产作品，你拍啲日本人睇嘅嘢，佢谂通咗就系、是、打日本市场，最紧就系日本人啱睇先。日本人啱睇啦，咁外国人啱唔啱睇反而次要。中国而家仍然打唔破呢个心理关口，中国人啱睇，即系俾日本人睇，但系通常中国人认为 O K 冇问题，好睇嘅嘢咧，日本人就话 我重点系讲紧呢类咁嘅合拍片，我直接用合拍片去形容呢类中日合拍片，佢用佢咁嘅财力资金咁去叫人咁去成啦，系最终会排挤咗日本本身本土片。呢个系香港电影嘅教训嚟，当然你系唔系主因，我唔喺度教，不过呢个绝对系佢嘅教训嚟。 呢样我比较乐观嘅，我对于日本嘅所谓文化好有信心。 佢会产生个咁样嘅可能性啦。咁然后，如果当日本嘅 ACG 界习惯咗呢种表现限制嘅话，咁佢个业界生命力就会开始下降。咁然后佢仲会唔会可唔可以调翻转头去拍啲日本人中意嘅嘢咧？唔敢咁乐观，唔系一定唔得嘅，但系我唔敢咁乐观。 我就比较乐观嘅。你相信日本人嗰种好奇怪嘅文化，同埋嗰种排外心态？到而家日本人嘅排外依然好强烈，好简单啫嘛。嗱，之前原神疯狂嚟洗版啦，跟住好啦 ，CY 拯救咗佢哋啦，一隻马良突然间原神咦消失咗嘅，变咗马良洗版啊！马良驱逐原神，仲有原神可以画 L 同人，马良唔得，但系一样大量马良一般向同人图。 嗱，游戏呢个例子就系唔系可以简单地复制到去动画圈或者系漫画圈咧？其实 游戏商业嗰个仲容易添啊！ 我调翻转问啦，动画圈嘅 CY game 喺边？ 佢有 CY game 自己嘅动画嘅， 唔系讲紧呢样嘢，我系讲紧对动画圈嚟讲，有边一间嘢系有财力、有技术又有钱，可以同对方一决高下嘅公司？ 新华社咯，东影咯， 呢个有个相对传统两大巨头啦。 新 YS 我觉得仲 OK 嘅，佢只要佢个企划冇抽筋的话。 唔系东影嘅情况系咩？ 但系东影佢嗰种咁孤鸠寒嘅制作， 佢有钱但系孤寒啫。但系你唔好理， 东影有钱，但系佢制作好孤寒啊嘛。 我演孤寒都好，东影系真系可以咁话俾你知，我全部 make in Japan， 唔系 make in Japan，make in 东影。东影系尽可能避免去搵外面啲公司做外判嘅，佢嘅纯日产风格，佢日本人会好 buy 呢类嘢嘅。日本啲财团啊，即系投资喺日本动画上面，即系例如话 CY 金有钱冇定使，咪自己开动画公司咯，抌够钱出嚟咯。 CY 金嗰度就佢自己讲嗰个嘅，你可以当台面话，亦都可以当系真心，睇你点样睇啦吓。我认为佢系真心嘅，佢系成立呢个动画部门嗰时候有讲过，佢唔系认为制作动画一赚，佢系认为佢作为呢个受日本 ACG 文化所产生出嚟嘅公司，佢取之于社会，取之于 ACG， 佢就还之于 ACG， 佢系当 如果呢啲说话由中国人讲咧就好虚伪嘅，但日本人讲我信。 佢嘅谂法串啲嘅讲法就系、是，我当动画事业系慈善事业嚟嘅啫，即系公益事业啦，唔一定系慈善嘅，即系我当呢个公益事业嚟嘅啫。我攞到嘅钱咪抌翻落去制作一套优秀嘅作品出嚟，赚唔赚钱我唔 care 个，因为佢唔系以赚钱为目标啊嘛，所以佢可以抌够大啲嘅钱出嚟，对员工好啲啊嗰类嘢，咁佢可以做得到，因为佢根本就将佢当成公益事业咁做。 咁呢样嘢其实。中国人想入侵日本动画咧，30年啦 ，F 九十一年代嗰时，中国开始有动画公司，虽然就好少，跟住近呢20年咧，中国动画公司就一盒咁起啦，都冇一套成功嘅，全部拍完日本人完全唔理，甚至中国人有几多人睇，我都其实几怀疑嘅。喺 Bilibili 上面咧，举埋中国片，因为我成日一个想就系、是、呢个动画有几多中国阿宅会睇嘅咧？ 佢再生数系咪假的？ 系啊，因为我觉得系好骑呢嘅情况就系咩啊？日本人唔了你，中国人都好似唔了你，但佢就一味自嗨。我拍日本动画啦，我拍啲嗱，我日本声优，我日本动画公司拍出嚟集咧。但系点解我喺啲中国讨论区啊，或者嗰版里面，点解啲阿宅净系睇翻日本动画嘅咧？ 咁睇你点睇？因为其实咧，当零剑三为例咧，其实都仲有一扎人睇噶。虽然佢哋睇嘅原因就有时会出现就系、是。其实我都系睇在系国产动画份上，即系佢哋建基于爱国热情，所以先睇佢嘅。 唉，即系我用爱国热情太客气啦，纯粹就咩啊？唉，俾下面啦，中国喂，走中而家中国人俾下面啦，唉咁睇样嘢嗰只咋？ 有啲系睇到好嗨噶，系冇错嘅。呢啲种人绝对唔系主流嚟，绝对唔系大多数。问题就系喺中国嘅市场下边，就算呢个少数，都已经系一个相当大嘅数目嚟噶嘛。 嗱，你我就系靠翻外国热情食啫嘛，如果唔靠外国死咗啦，佢哋。但系就系、是、你系赢唔到日本动画，系赢唔到日本动画噶啦。日本动画仍然系入侵紧中国，2.5次元偶像，你中国有咩攞出嚟啫？日本2.5次元偶像跟横扫你，中国偶像宅睇咩啫 ？Rosetta、Love Live、I'm a 死啦就，你大家记住，如果全部 made in Japan 嘅，系由上到下到 make 全部 made in Japan 嘅。而中国是花了20年时间都驱逐不到这种文化。 其实本来我一开始想住呢就谷埋一次我先讲的，但是其实我们中间其实都讲了很多，就是日本的 ACG 呢其实有几深下的护城河响树。经济学上讲的护城河不是指物理上那些。 精神上我是精神上护城河。 经济学上比较叫护城河它是 exactly 一个词语。指的是一间公司凭什么去排斥它的竞争者。即系 Apple 嘅护城河就系佢就系专利啦，佢就系粉丝啦， 佢服务啦， 嗰生态系啦，就系佢嘅护城河。就依家讲紧日本嘅 ACG 对于中国有啲乜嘢嘅护城河？其实啱啱其实讲咗好多好多啦，基本上 好多啦，我觉得用护城河已经客气啊。 唔系经济学上系真系呢个词啊。 根本上成个日本就小田原城咁样嘅，你攻3年都攻唔入啊！嗰只啊，去到铁壁嚟嘅。美国佢卖咗多元文化，佢个护城河根本上拆得七七八八噶啦。但日本方面你咩 LGBT 对唔住日本人唔受，你中国人入侵对唔住我又唔受，喺精神面啊，日本同世界脱咗轨嘅，所有日本电影从来打唔出世界，但系世界都打唔到日本，铁壁状态。 咁嗱，仲想讲一样嘢就系近呢一年啊，真系冇废呢开始咧，好多公司都唔掂噶嘛，佢借机收购咗好多， 正常啦。 我其实仲有个隐忧就系佢可能本身佢打你唔赢嘅，但系佢买咗你。佢就趁你冇钱，趁你财困，就去收购咗你间公司。即系佢唔一定要自己去做呢间嘢噶嘛。然后如果系讲游戏界嘅话咧，其实有间公司，我哋之前讲过类似嘅新闻，其实讲咗好多次噶啦。腾讯亦都系全世界最大嘅游戏公司，没有之一。全世界最大嘅游戏公司叫腾讯。佢收购公司的时候，其实系非常之聪明，佢系极少极少去插手干预制作公司制作出嚟嘅嘢嘅。佢干预嘅最多系行销层面嘅。即系譬如拳头社已经系佢嘅 100% 子公司嚟噶啦，但系佢依然系有制作上嘅绝对话语权嘅。佢做出嚟嘅作品，佢要做成点， 腾讯系完全冇干预过，佢只有干预到佢发行啊嗰类层嘅。 冇嗱呢样嘢嗱，我喺方面就比较开放啲就系、是，只要你唔干涉佢嘅文化嘅话咧，中资入侵咧 OK， 我接受到嘅。你唔系去消灭对方文化做生意 OK 得，我呢样嘢我比较接受到嘅。你唔干涉到佢精神面嘅话 OK， 但系当你一去到话我哋中国人揸旗话事嘅咧，就唔得啦。 嗱，咁而家问题就系、是、咧，如果你一路都好似腾讯现在嘅手法，咁固然就系、是、其实冇乜嘢啦， 冇乜嘢，我 OK 噶。 咁但系你唔知道他朝腾讯会唔会突然间走去开始去干预佢下边嘅制作，因为当你对对方公司有个绝对话语权，甚至唔使绝对，你就有个相当大嘅人嘅话语权。咁一旦佢开始喐手，咁你就冇得走噶咯。呢、这个就荷兰病嘅问题。当你赚惯咗 easy money 之后咧，你系翻唔到去转头。我忧心嘅就系讲紧呢样嘢。你当然可以话我系袁耸听啊，咁但系呢个情况绝对不容乐观。尤其是当其中一个可能嘅问题就系、是，我就当现在呢一刻啊，麦法腾仲系咁识得呢个真正中资要赚钱嘅方面啦。咁但系如果好似第二个姓马嗰个位咁样，成间公司要交咗出嚟的时候，咁当中国共产党接手嘅行长的话，咁系咪仲可以保持紧而家呢个零干预政策？ 但系当你一干预嘅话，咁咪死咯，自杀啫嘛，等于 咁佢系咪纯粹自杀，跟住自己收咗皮，又跟住收工咧？定系会揽炒咗全世界咧？我觉得后者可能性会比较高。 我冇咁悲观咯，只咁讲就 呢个腾讯俾共产党接管，我谂真系可见嘅将来嘅事嚟噶啦。你见阿里巴巴已经收咗皮啦，即系咁嘅情况之下，腾讯系咪下一个咧？我觉得绝对下一个。你基本上中国嘅 I T 市场、I T 科技嗰啲嘢。就是他们两大巨头的了，就是他们两个的了。 嗯。 所以我对他是相当地悲观的，老实。我觉得只有从一开始你就不要被他侵入你的市场，才有可能保存到的。 我没那么悲观，同埋就是在所谓全球化状态下，你没有可能拒绝的。也都不知道不是悲不悲观的问题，没有拒绝。全球化状态，不都能被中资的收购啊，任何东西都有价，都是拿这么大够钱，你没讲什么原则啦。你没有钱啊，因为够钱就这么大，真相理论嘛。 我唔会系指望一间公司去抗拒佢嘅收购之类嘅，老老实实指望嘅系玩家之间自己去选择。 我觉得呢样嘢更加唔值得指望，而玩家最冇节操嘅。三个月换老婆呢个讲法，你听咗好多年啦。 咁多只 game 你总有选择噶嘛？尤其是游戏 online game 嘅层面，我哋讲咗好多次啦。佢系可以同你恶性倒闭，突然间就同你接 Q 埋，然后冇声冇气嘅。咁而玩中国 game 其实好冇保障咯。咁点解你一定要下啲咁冇保障嘅游戏呢？ 咁其实差唔多啦，即系成个钟啦，我都 系嘛。 其实都可以做预告啊，今个礼拜企多新闻人士，日本而家重新开关。 好似上个礼拜都睇你咁样讲。 系啊，我又今朝都睇日本新闻咧，差唔多所有台嘅新闻节目都喺度讲紧就开关。喂，系啊，预报最新消息，演唱会解封到 50% 人数，同埋最上限1万人，即系话如果其中 SSR 有17000定2万嘅话咧，你可以坐1万人嘅。呢啲对动画界好事啊，大佬！我录音嗰时之前，因为星期日晚咧，红学开咗演唱会啦，睇个荧光棒肯定系隔位做啦，就系、是、起码都开到演唱会啊。 嗯， 呢个好事嚟噶。 好啦， 好啦，今集严肃啲嘅，下次我希望揾啲轻巧啲嘅嘢啦。好，下个礼拜连新闻一齐再见，拜拜。